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吃掉你，就好像吃下一整个夏天的美好。你的故事，我的歌，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欢迎你来点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平台上看到泪雨尘缘，包括忘记你、圆圆、Cherry 也都来报道了。据说接下来的最近的天气可能就会像孩子脸一样说变就变，所以可能防晒啊，包括这个雨伞最好能够时常备着。来看看平台上，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今天上午10:11水与火的缠绵点播，他分享的是在昨天晚上的经历。他说昨晚呢，我跟谢谢两个人到山里面去看星星了，看到了银河，还看到了流星，在漫天的星空之下，仿佛时间停止，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回忆着从相识、相知、相恋经历的很多磨难，包括我们之间拥有的快乐，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磨难了，但是我们俩一定都会闯过去，不会再分开。这首歌来自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还是一首对唱歌曲，而这首歌也是在前几天已经被公众平台上的一位朋友提前选在了今天要送出生日祝福，这是来自平台上的 Abigail， 他要把这首歌送给最近几天马上就要过生日的老公。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七年了，大后天也就是2018年6月24号是你的生日，我在这里和坤哥祝愿你健康快乐永远少年。这首歌我们在婚礼当天曾经一起唱过，誓言一如既往，爱你的大妞子和小妞子，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老公刘诗意，6月24号生日。而选出的歌曲是来自任静和傅笛声唱过的《爱情一百年》。 一百年的爱情难不难？谁有这个发言权？从红地毯走到闭上眼，幸福足够36500天。 上我的脸，只有你能读懂那 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24小时你都可以在这里来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你想分享的音乐故事。公众平台上的桃花蕊他说，在接下来想要点播这首歌是跟我23号的这个日期是有着紧密相关的，因为23号今年的高考成绩在北京地区的就可以进行查询了。所以桃花蕊的留言也是这样的，他说希望我的语文选择题全对，然后数学呢会做的争取也都做对了，英语希望这个阅读理解人品爆发，选出来的也全都对，蒙出来的也都蒙对。你真的是太贪心了啊朋友。好吧，也挺开心的，就是他说希望我的分数能够对得起我准备要填报的志愿，也希望9月份能够去到最想去的学校，学到想学的专业，和在学校里面遇到大学4年难忘的情谊。希望我的高考答案都能正确。这首歌曲虽然也叫答案，但它唱的是爱情的答案，不过也不妨把你的这样的一份祝愿装进去。来自杨坤郭采洁。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歇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叫人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把嘴越想要解释越乱。 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有的欢。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在公众平台上，我先说一下刚刚放这首歌吧。答案是来自杨坤和郭采洁。可能很多朋友最近会在手机上的各种各样的小视频上会看到这首歌啊，跟各位分享过了啊。然后刚刚在平台上钱佩瑶说，说这首歌最近很有毒，因为很多的这个抖音小视频上，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吉他弹唱的版本，而且视频当中大部分都是用了一个慢放的镜头。好像看的是那种，就是比如说花露水啊，或者各种水在阳光下，在灯光下的那种光影变化，还蛮好看的。前辈友还问我说，最近有没有想录这个的打算？我要研究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这边操作好了，我一定分享给各位，好吗？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小雨，林小雨。他说在十多年前呢，读高中的时候，自己的同桌也是一位安静漂亮的姑娘，很喜欢我，但是当时因为忙于学习的原因，对他熟视无睹，好吧。那个时候唯一的爱好就是踢球啦。最近因为世界杯，又是我最关心的一个赛事，又突然想起了当年和同桌一起共度的日子，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只是想给他点首歌，来自方大同、薛凯琪《复刻回忆》，用这首歌来度过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稍后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歌。 所以每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资讯。陈慧琳的全新电音舞曲《打字机》于6月20号在全网发布了。这首新歌以轻快的方式唱出了都市职场人的日常。陈慧琳在新歌 MV 中扮演了一位职场女性，把工作中难免遇到的负面情绪和下班以后尽情狂欢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幽默的歌词和魔性的曲风引发职场人士的强烈共鸣。另外，歌手魏巡的新歌 Drifter 也于昨天正式上线。新摇滚曲风和诸多音乐元素的叠加，与魏巡个性迷人的嗓音相得益彰，不仅为乐迷带来了惊喜，并且再次掀起了单曲循环的热潮。而魏巡2018无所畏惧全国巡回见面会首站也将于7月7号在上海静安体育馆举办。再来关注今天2018许嵩第七张词曲全创作专辑《寻宝游戏》的第四支曲目《明智之举》正式发布了。内心独白式的词句，和解、自省、释然的情绪，呈现出一曲极具个人特质的许氏情歌。由比尔贾执导的90年代怀旧气息的 MV 也于今天同步上线。据了解，《明智之举》依旧是由许嵩包办词曲创作及担任音乐制作人，以节奏布鲁斯的曲风来呈现。古典吉他、808鼓、1970年代的电子音色、萨克斯等元素，调制出了浓郁的复古味道，律动感迷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市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欢迎各位，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在今天下半时段呢，我们依旧会为你分享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那今天和之前的形式还不太一样，之前我们是通过这样分享它背后的这样的由我来讲述它的故事，但今天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是通过一个回顾电影片段的形式。所以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锁定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下半时段的开场曲，这首歌曲是来自马丁点播李克勤的《红日》，同时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公众平台上同样是在6月24号生日的普雅，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喽。 就算跌回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 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就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这首歌，刘若英，知道不知道。这首歌你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听的吗？准确来说，时间是在2004年的12月，因为当时上映的一部电影《天下无贼》。所以今天我们来换一种形式，来和你一起来回味这首歌的故事。我昨天晚上从电影当中剪辑出了一个在里面刘若英和王宝强对话的片段，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当年这部电影曾经发生在火车上的这段姐弟之情，这段令人感动的对话。 姐想认你做弟弟，你愿不愿意？ 不是，当时不想让他搞弄你，他让你 他逗你的，大概就喜欢开玩笑。姐什么病也没有， 可是 你的情姐心有啊，收起来，收起来。 可是抖了抖哭啊，这怎么能偏啊？ 你也实心眼啊，给你跟真别人你就认了。他知道姐喜欢你，想看看你心里有没有姐。 哎呦， 认着弟姐就认了啊！以后你娶媳妇的时候，姐就是你婆家人。 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只到不知道。 末两天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不妨在家里面重刷一部老电影吧。天下无贼里面的刘若英、王宝强包括刘德华我都很喜欢，特别是他们的对话，他们在人物角色方面的塑造，就是那种人群当中很温暖的一个存在。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在公众平台上是来自归去来兮，他呢这会儿是正要准备开车去接高考之后和同学结伴出行的女儿。他今天很多人提到了23号高考成绩的公布，然后就觉得还是挺淡然的。之前我还在后台给他留言，我说人生处处节点，人生处处节点，诚实以待，无悔即财富。所以他说今天也是夏至了，想要再趁好今天有些闷热的天气，点播一首朴树的《清白之年》，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自己，送给高考结束的女儿。 故事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钟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我情都还不开，落得尘衣如雪，望着杨树叶落下，眼睛先不讲，等待着那将要生中惆怅的未来。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深月重阳，静渺时光漫长，长夜不响，数不尽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把你的故事对我讲，就让我笑着泪光。是不是生活太艰难，还是活色生香，走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你得到你想要的吗？换来的是铁石心肠，可曾还有什么人在让你幻想？